瑜大师远景赞颂典礼在9点举行，总统蔡英文亲自颁赠褒扬令，感念幸运大师生前对台湾宗教的贡献，推广人间佛教。 颁赠褒扬令。 幸运大师是国民党员，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随后颁赠最高荣誉实践一等奖章，市长陈其迈则是颁发高雄市荣誉市民证书，肯定幸运大师的付出。 幸运啊，这一个小星星，一片浮云。 幸运大师享耆寿97岁，中国江苏人，23岁来台，创立佛光山57年，海内外有数百万信徒。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弟子信众们依依不舍。 幸运大师一身弘法，圆寂后法体深深坐龛巡山，不少信徒忍不住感伤落泪。 护送大师法身的坐车， 佛光山预估现场超过3万信众来送大师最后一程。幸运大师圆寂赞颂典礼之后，到台南大仙寺涂皮，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火化，完成涂皮仪式后，再回到佛光山的万寿园安葬。三立新闻胡鑫、何正峰 SNG 小组高雄报道。 大家晚安，我是汪主金，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总统蔡英文呢，今天上午前往了高雄佛光山来亲自来颁褒扬令哦，要表彰星云大师的贡献。那中国这边呢，原先也组了38个人的吊唁团，但是团员呢竟然偷偷偷渡了统战官员哦，甚至还有马政府时期迫害法轮功，当时已经被禁止来台的叶小文，甚至还有现任官员呢伪造假身份，就是要进来台湾。这个不是很有鬼吗？好，这些人哦不能入境台湾，也因为他们是团进团出嘛，所以现在陆方决定呢干脆大家都不要来了。结果不要来这个责任呢怎么又推给民进党政府呢？好，说民进党政府啊是因为政治因素不让他们来，这样话讲的对吗？到底是谁有问题在先吗？好，但结果呢国民党这边呢也是毫不意外，又开始来帮腔老共了。包括朱立伦就呛民进党呢就是要恶意来跟老共交恶。那赖世宝说什么呢？赖世宝说啊，陆委会现在根本是大陆吵架委员会，就是要来跟老共吵架的。奇怪，怎么不想想中共为了搞统战连星云过世都要来蹭，中共不是无神论吗？这个时候来台湾悼念星云法师是要来干嘛呢？是不是做贼喊抓贼呢？包括中国的间谍气球连续3天、哦、都被美军给射下来，这一次呢第四颗在美加边境的五大湖上空，那么是由美国跟加拿大呢现在共同授权击落。好，台湾这边有间谍气球哦。金融时报报道呢，平均每个月都会飘来台湾一次，收集军用的数据。那现在呢，连续3天射下了这个中国间谍气球，中国变成了全球公敌，只能继续演下去。怎么演呢？好，中国现在说了，哎呀，我们在山东的上空啊也有发现不明飞行物啊，我们也准备要把它打下来。欸，奇怪了，这个是自导自演吗？那习近平这边怎么说呢？他现在首度谈话咯，说不要偏离航道，但这句话很有意思哦，到底是要卸责呢还是对党内喊话？真的是内部很不平稳吗？好，现在呢这个美中关系也加速恶化了，包括美国众议院的中国委员会代表团呢现在呢说计划要访台，而且不排除呢会在台湾举办听证会，也是帮麦卡锡来打前锋。那中国官方现在说这个180个国家都承认一中政策，但真的吗？现在就被新加坡这个研究数据打脸了，因为只有51个国家，其实呢连国民党自己不是都是一中恩表吗？党主席不一样，这立场不就变了吗？郭台铭这边呢到底还在等什么呢？等国民党的一个办法，但这个办法朱立伦要给他吗？还没等几天哦，就开始有蓝营的各派人士啊来反郭台铭咯。包括了这个挺韩国瑜，过去挺韩国瑜的蔡正元就说，那你要不要先跟韩粉来道歉吗？那挺张亚中的董志生也说了，国民党难道是公共厕所吗？你要来就来，要走就走。但这些背后是不是帮侯友宜开路呢？还是要来拱朱立伦呢？国民党会变成公共厕所也要自己来看咯。好，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做讨论。首先欢迎今天节目来宾资深媒体王瑞德，瑞德哥。 举金好，大家好。 民进党立委庄瑞雄。 举金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陈东豪。 大家好。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陈崇文。 大家好。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呢，这个中共明明是无神论哦，现在组团说要来到台湾来悼念星云大师，结果里面呢被发现哦，居然藏了一大堆的统战官员，甚至还有人捏造假身份，让大家说太奇怪了。中国为了搞统战，难道连星云法师过世也要蹭吗？好，不止蹭之外呢，现在还把责任推给民进党政府哦。我们来看一下国台办说什么呢？好，导播帮我带一下哦，你看哦，国台办说，因为民进党当局的阻挡，大陆中国的悼念星云法师代表团没有办法来到台湾。哇，请教瑞德哥，这做贼的喊抓贼吗？ 对，没有错。那么事实上呢，是谁用政治的力量要介入宗教？那不是就你中国共产党吗？因为很简单啊，我问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如果是台湾，那么我们故意阻挠啊，包括这个等于说这个星云法师的亲属、信徒啊，这些所谓有共产党背景的人啊，请问你为什么120个人的相关亲属代表团，妈直接就让他过？120要我，如果我要刁难你的话，我照理来讲全部都刁难你就好了嘛、啊、我就不要让你过就好了嘛。为什么我们就让这120个人都过？然后这个中共的相关这个以叶小文为主的这些所谓38个人啊，这些中共高干团齁、哦、那么请问如果我们要故意刁难的话，为什么38个人里面呢，我们让26个人过，然后12个人我们卡下来啊，一一审查。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因为这12个人假冒身份嘛，他们是有争议性的，又假冒身份，还有你们就是故意那不循正常的管道那么进行申请，你们分别有中共统战部的身份、中共国台办的身份、中共江苏台办的身份，有这些身份的人你就必须要按照规矩、按照规定，然后呢跟我们的陆委会进行申请。以前按照以前的一个等于说惯例啦，讲白了啦，如果你们循正常管道来申请的话，大部分除了像叶小文那么恶劣的人之外，大部分人也会就跟他过、哦、因为什么？两岸交流、哦、虽然呢、啊、这六年来啊，那么六七年来，虽然在中国片面撕毁承诺、撕毁相关的协议的情况之下呢，但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啊，比如说游览车是个失火事件，造成人员伤亡啊，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状况的情况下呢，我们还是在原则下有例外。你可以专案申请，所以这次为什么120个人就专案申请让你过来啦、啊？啊，为什么？因为你们就是要来吊唁这个星云大师的嘛、他今天类似我们台湾的这个追思会、告别式之类的哦，来送他最后一程啊。临近谢书，民进党的政府没有不要，也没有阻挠嘛。重点来了，那么。先用卑鄙的手段，然后呢用故意啊、那要营造啊他们是民间人士的方法、啊、然后呢跳过陆委会。那他们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很简单，他就是要行说我不跟你蔡英文的政府来往、我不承认你政府的这个合法性嘛，所以我不跟你的陆委会来往，我不要跟你行径啊、我不要跟你陆委会行径的，我说鬼啊，一样按照正常的管道行径、行径的行径的鬼啊嘛、对吧齁。我来强调，除了这个叶小文比较恶劣之外，才会发生那个嘛，那一天看了以后才会让人认为不可思议嘛。这一位扬州副市长，这一位叫做刘刘的这个先生啊，你还在北京的机场里面那个大不跨跨其言那边谈说不想发生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还是背后被政治卡住了、意思就不能来台湾，民进党政府的阻挠。邱西良啊，过木鬼波当时召集了扬州市副市长来，搞了半天，他竟然是用江苏省台办的名义嘛，江苏省台办来对波流流这类人了。所以呢，你还要用假身份？我告诉各位，因为在中国国民党执政的时期，曾经发生过一件事，那时候不是两岸交流很多吗？发生过一件事。那么用艺术文化交流进来的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民间社团的人士啊，回去以后经查身份竟然是中国国安部的副部长。够大的吧。国安部副部长啊，你照理来讲你要来参访你就用正常的身份进来参访。你就是你是在帮点你要不可能的任务的地方啦。你怎么用假造的身份啊，进到敌国搞情报战干什么统战嘛。我们基于临前世俗啊，那么来这个吊唁青云法师，我相信我们不需要故意去阻挠你。 对。 但是你们如果想要用这样的方式偷渡，还想要用这样的方式来统战啊，甚至于用这样的方式来污蔑我们这个等于中华民国台湾啊。那更好笑的是，中国国民党竟然还在唱和。你竟然还在唱和说啊，应该要放宽了、应该要怎么样了。我们都已经把条件放宽到你来申请，对不对齁、我大部分都准。 对。 我们都已经放宽到这样的程度，还要怎样？把国门都打开，什么都不要管制吗？难道让他们战斗机、让他们军舰直接停猛打火会进来吗？对吧？所以呢，敌我不分，到现在还搞不清楚什么状况，这就是中国国民党唯中国是从。 嗯，好，我们请教志胜哥，因为政府也没有说不让他们进来嘛，那偏偏你就要在名单里面闭关闭关，怎么样闭关闭关呢？我们看一下，陆委会现在说了，北京啊，不要再政治操作了，这一切就是北京在后头动手脚嘛。结果呢，国台办现在又说什么呢？哎呀，蔡政府罔顾人道主义，到底是谁有问题啊？你看哦，怎么连这个刘刘女副市长，哎，奇怪了，还要特别变换一个身份，就像刚刚瑞德哥说的，只差没有 face off 变脸而已哦，干嘛身份也要来变换一下呢？ 是没有错哦，其实在120个人名单当中，其实是快速很快的专案通过，让他们可以来台调研。可是因为刚刚提到了，这14个官员当中，这是就特别拉出来的这种状况，这四个官员里面什么，里面有叶小文，我们再来讲是前中国的这个中药局的局长哦，然后再来有这个对不起，四位中国统战部的现任官员，六位国台办的现任官员，还有三个是这个江苏省，他的名义是江苏省台办的官员。哦，那你看这样子的情况，这是现任官员能不能来？专案还是可以来，只是这些官员因为身份敏感，你又是国台，哦，我们先讲不能来的是谁？不能来有一个就明确拒绝的只有一个人，就这一位叶小文。 对， 好，哦，待会他们一定会讲到。他其实说啊，基本上他。在这个各个国家哦，包括了在，可以看到哦，在英国、在美国、在澳洲、在哪等地都有被这个所谓的破坏宗教这个反人类罪等等被起诉，因为他之前破坏法轮功，其实在世界各地这个臭名昭彰，这个，恶名远布这样的情况。那事实上2009年马政府让他来过一次。 马政府都注记他叫他不能来。 啊，他来的那次也在台湾发生各式各样的冲突，最后马政府注记他从此之后没有来过。所以基本上你这个注记在这没有因为这十几年来有改变嘛，你一样还是全世界宗教的这种公敌，你一样还是违反人类罪，你一样在这个注记上面没有任何改变，所以其实不让他来嘟嘟喝娘合情合理。那其他的官员我们来看，其实你说国台办统战部这些官员能不能来，我跟你讲还是可以来的。齁，我先说明一下，刚客观的讲啦，为什么有一堆统战部的官员大家可能就来统战的，不是，是因为中国本来跟他讲无神论，本来就不应该有宗教局，所以在习近平上来之后，他把宗教局并到统战部里面了。宗教是统战业务，所以其实你说这些人可在统战部里面管宗教业务了，不管，那基本上就进行统战，哦，就是所以统战部的原因，主要原因是这样子的。这些现任官员当然可以来，你要专案申请，可是这申请的过程当中，过去因为叶小文或者是大家印象深刻的陈玉玲等等的案例，你这些恶行恶状来台湾，台湾很多人会对你抗议啦，然后这个相关的这种如影随形的这种来去这个盯住他们等等，所以以前的机制是什么？以前是希望这些有敏感机敏官员来之前，第一，你跟陆委会有就通过原来的联系机制沟通一下，这些官员来团进团出，没有其他特别的行程，就像当年来悼念江炳坤的时候，进来就走。本来他们还想要去看连战，结果后来说不可以，你就是来悼念的嘛。那这个透过既有机制去联系去了解，好 ，OK， 那专案大家有一个默契在，然后也确保你的维安，这情况之下让这些官员进来，哎，这个是有透过台湾的申请单位，应该是佛光山去跟对方说的，而且讲得很清楚，说得明白，你就赶快联系。 啊，中国就照游戏规则走就好了。 啊，对，然后呢，中国就 keep 不说，哎，结果就是什么？结果你就看到国台办的人跳出来，就说什么啊，蔡政府违反人道主义，然后粗暴拒绝。对不起，没有拒绝，是要你专案的赶快来跟相关单位、跟陆委会来进行联系沟通，确认好你的维安，确认好你团进团出，确认好你这些国台办统战部的官员来台湾之后，不会因为调阅以外再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因为他们团进团出了嘛，被抓到这几个之后，他们就变小灯鼠皮，说 对， 啊，全部都不要去了， 全部都不要去了，就你自己兵的全部都不要去，然后再把责任说是我们粗暴拒绝， 没有， 对，我们拒绝就是拒绝这位全世界的都拒绝的叶小文。哦，那其他的人我们就等着你专案来跟我们做联系，结果电话也没响，从什么都没有，就然后就开一个记者会说我们粗暴拒绝，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更小专情况。然后再来更有趣的是，刚刚瑞德哥提到的刘刘，这个是什么？这个其实在本来的名单当中，他放在最下面一位，他本来应该是江苏省台办的官员，结果大家都很认真的去查哦，那个做发挥柯南精神去查，扬州市的副市长女性，然后一大堆资历我就不念了，不管了，啊，一大堆资里面没有任何一个资历跟台办有关系，啊， 啊，这写的没错， 被塞进来了， 不不不不得而知。造假身份，反正他不来了嘛，然后不来还在机场挂画其词嘛。问题是这样子的一个身份，造假身份的情况，我们现在查到流流了。那我们怎么知道？其他当然国台办大家都大官员大概海陆两会都很熟悉的、那怎么其他的人是不是有其他特殊的背景？你的如果你都造假身份的情况，你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所以其实这些东西整个来看，其实你会发现说，整个就是。北京哦，他利用反而他利用这种机会来渲染成说好像是民进党他要阻挠两岸交流，偏偏就有大家完全就可以理解到，立刻朱立伦就跳出来说什么，说这个不跟中国交往太可惜，然后用这种方式来这个对走向对抗啦，然后反对交流这种反共的做法，其实不对。事实上来搞清楚状况，朱立伦自己干过行政院副院，他一定知道说，而且在马英九政府的时候，他一定知道说这个东西他有一定的流程跟机制，你帮着国台办讲话。又是什么心态？最后我们来看看叶小文，我觉得这个人为什么该拒绝，绝对该拒绝。你看他说了什么话？他在最后今天就是在这个在香烛吊唁的时候，他批评蔡政府说，希望星云唤醒这个连吊唁都要政治操作的不孝子孙。哎，你一个被全世界被这个美国、加拿大、英国这些所谓起诉，然后反人类罪这些人迫害宗教的一个宗教局的前局长，你这种所夸大夸夸其言，而且毫不遮掩的这种说法，我觉得这个禁止你来刚刚好而已。所以其实整个来看，我觉得问题出在谁身上？问题出在北京利用这个机会，反而在做扩大政治操作。反而你把一个很庄严的吊唁的场合，你变成一个你政治操作指责民进党的一个场合。 好，所以宗教现在变成统战的一环了。我们请教一下瑞雄委员哦，因为刚刚说到这个叶小文，马政府时期呢就注记他说不能来到台湾，那那时候也是马政府时期注记的嘛。好，现在说什么呢？希望星云啊唤起不孝子孙。哎呦。不孝子孙到底是谁啊？你现在来台湾做什么呢？迫害宗教界的人士，然后来到台湾悼念星云大师，这个不是很讽刺吗？ 我们再怎么样跟中国不好，我们也不会是老公那边的子孙啊。叶小文这个坏蛋啊，为什么说他是个坏蛋？你说那么全世界那么多国家已经把他给起诉了。 对， 好，我们假设今天我们放了叶小文进来了以后，他专案申请， 对， 我们也让他进来了。好，假设我们的政府不让他进来，你怎么办？如果有法轮功的人去控告他，怎么办？啊，你只能这样说，不行，来者是客，不能给我动。等他走了以后，我们司法再来做一个侦办。他被列为全世界啊，到走到哪里去，大家都不欢迎他。为什么？你破坏法轮功啊！在台湾呢、啊，这个宗教的一个信仰啊，这种精神上的一个力量啊，是高于政党的。你看看，我看你阮屏东哦，阮那几个东港遐看到温龙爷，我看你多一栋，大家看到温王爷，哎，王爷，王爷，王爷最大，哪一党？什么你总统？什么行政院长？没有啦，都没有王爷大。 对， 那你把它想想看，老共这种无神论的，我很想问那个这个整个他们的前宗教局局长叶小文说，那、你们都会把那个有些省份会把基督教的那个庙产把人家 对啊，没收，佛像夷为平地， 什么盒子把你没收完以后，里面你什么什么耶稣，哎，放习近平的那个。是玛利亚的，你这个把它放毛泽东的，这过去老共这一种啊，对宗教，他其实是一个无神论者。那你今天突然说你要来造访，你说啊，星云大师他已经圆寂了，你说要来吊唁，我看各个政府啊，几乎这个大家都不会去做一个反对。我前几天从新加坡跟马来这样，我在机场我就看到好多人佛光，我问他们，你们是台湾来的吗？不是，我们马来西亚的，他们也会讲华语。 对， 那所以我看他们从各地啊，人家要到佛光山去，吊唁星云法师，也就是说，全世界人都可以来。中国跟台湾就很简单，就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我们要过去也要他们核准，他们要过来同样也是。那你就大大方方来，我们你来了要拜，我们也不，你就算你是统战部啊，就算你是国台办的。按照申请，按照这个程序来的话，你政府要把你驳掉的话，也要很大的一个理由，很坚强的一个理由。可是呢，你给归给管，你明明就是全世界不欢迎你的，你就是破坏法轮功的人，你就老共的那个前宗教局的一个局长，你干嘛去演你的身份来？你说叫台湾怎么准你？ 对， 你明明就是统战部的，你明明就是啊这个扬州的一个副市长，你掩盖这个干什么？朱立伦，我觉得就可惜了。所以人家讲说，哎呀，没有跟中国这样的一个交往、 啊、交流， 好，不像交流，好可惜啊。这个 都率先这样做这样的政治上的一个表态啊，我认为最大的一个在野党的主席讲这种话不妥。为什么？你看台湾各个政党里面啊，要到老共那个地方去，他先审查你的思想，或者说你是哪一个政党。以我们民进党，不是我们很喜欢去哦， 嗯， 我们连到不要说进入中国，我们到香港啊，你想进入境像香港，民进党的立委你都不能门笑羞。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了，就是说你嘴巴讲得很好听，然后你实际上的一个动作，我们民进党就有委员到香港去啊，你要到香港，没啦，没谈他去啦，卖公你别去中国啦。所以我会觉得是你是口蜜腹剑。那你真正如果说要行宗教上的一个吊唁的话，我相信台湾的政府会审慎去做一个考量，你按照程序来。 嗯。 可是重点现在不是诶、欸、你现在不是诶、欸、啊，你一个兵得了诶，我这句也没再给哈啊，其他要符合条件的不去了，通通不去了，通通不去了。那我们这边的在野党更可惜了，为什么？你开那个记者会就说哇啊，呼吁政府啊不要去做一个阻挠，这样的一个率先表态，借机这种事件去博得老共对你的一个喜好度，搞什么？这个搞什么？这个从过去的中国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你就把它给做一个注记了，你就不欢迎他了、嗯。那你现在来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两岸关系的一个紧张啊， 对， 从来都是从老共那个地方看他的一个心情了、啊。所以哦，用这种假身份，然后你要想要偷渡到台湾来， 嗯， 无神论者，你就大方的讲说无神论。你看那王沪宁啊，他们整个宗教会里面讲的是从严治教。你老公什么时候去尊重过宗教？哪怕现在有合法的宗教在那个地方，他强调的是什么？管理。他都怕你这个脑袋瓜厚鲁，你什么给我信奉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佛祖怎么可以比我共产党大？佛祖，你去问，你问说佛祖比较大还是习近平比较大？老共中国人答不出来。 嗯， 共产党党员他也没办法回答你。他很清楚，我信奉，我当然要耶稣。 无法回答。 我怎么可以讲你耶稣？我怎么可以讲你是习近平？我讲耶稣我有事，我讲你习近平又违背我自己内心的那种宗教的一个信仰。嗯、所以在中国碰到宗教这一题哦，无解。 嗯， 所以这很明显啊，这个借机生事。 嗯， 要到台湾，按照台湾的程序来处理。我们要到中国去也是一样。嗯、啊，所以。连这样的基本的两个地，不要说两国了，你认为我们不是国，两个地方的政府之间的一个往来，最基本的一个信任，你都要把它给破坏掉，开这样的一个记者会啊，哎、 嗯， 管啊，给谁给们？ 嗯，好，所以原本是一个平等交流，没有想到呢，哎，老共故意搞事哦，结果呢，国民党这边还帮腔吗？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所以你看到、哦、老公捏造官员身份，我们先来看一下国民党人士怎么说呢？ 哎，我想不谈也罢哈，就是不是有没有给人家方便，有没有给人家欢喜？ 洪秀柱叹气的就是中国官方代表团来台吊唁星云法师，不遵循两岸沟通管道申请，还试图偷渡管制名单。 当然希望是一个基于人道来各界都可以表达一个哀悼之意。不分任何的国界，其实大家都应该可以前来。 国民党不断的坚定的希望交流对话，而民进党是创造一切的机会走对抗，走这个交恶。 国民党主席炮口对内，但检视名单，以中华文化学院背景申请来台被拒绝的前中国宗教局长叶晓文，曾经因为迫害法轮功，在2009年访台时被抗议，之后遭列入不邀访、不欢迎、不接待人权恶棍决议名单。他还曾被 BBC 报道，1995年班禅喇嘛灵童选定叶晓文作弊，挑出中共主义人选。2000年香港基督教团体指控叶晓文把河南中华福音团契打为邪教，领导人宋劳改还指中国天主教枢机主教分裂国家、危害人民、迫害宗教，劣迹斑斑，却还想入列吊唁星云大使名单。 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放下彼此的政治的成见，让我们最单纯的宗教化解彼此的政治上的一些的纷扰。 这份名单还出现扬州市副市长刘刘捏造苏州台办人员身份，藏在官方名单之中，被抓包后全团都不来了。叶晓文甚至用不孝子孙抨击我国政府，只见蓝营用力帮忙说话，却没反问对岸，不能按照正常程序办事吗？三立新闻中志伟陈彦豪台北报道。 好，给你方便，但你不尊重你自己呀、啊。我们请教崇文议员，你看哦，朱一伦说什么呢？民进党走向骄恶啦。好，赖世宝说什么呢？陆委会现在变成大陆吵架委员会吗？王鸿薇说什么呢？说蔡政府真的是够了，到底是谁够了呢？ 其实这个问题哈、哦，发生的不在于机制的问题，我觉得发。这个问题最重要是人的问题哈、哦。 嗯， 我刚刚借我们志恩兄的这个手板看一下哈、哦，你看一下哦。 嗯， 中共来台湾除了调研星云之外， 嗯， 那他有没有其他目的？当然有啊，当然就是统战嘛。 嗯， 那过去有没有统战？现在有没有？都一直持续着啦哈、哦，一直不断的发生着。那我为什么说不是体制的问题哈、哦？是其实是人的问题啊。看一下哈、哦。今天最重要卡关的人是谁？是叶小文、嗯、是这个人的这个本身特质，在马政府时代的时候就被注记了。那他统不统战呢？其实比他位置还要高的人很多呢。看一下我们这个龙明标，这个龙明标他是什么？是什么职级知道吗？他是副部长级、 嗯、 底下这个黄文涛他是局正局长级，所以有没有比叶小文的这个他的职级高？有。但是为什么这个叶小文进不来齁？我觉得是他的这个行为的问题齁、嗯。其实我觉得你如果问我说该不该让他进来，我觉得该让他进来。为什么？因为其实过去齁，该让该 不、啊、你刚刚都说我们是进来沟通， 不是不是，我说该不该让叶小文进来，我不是指叶小文，该不让他其他人进来，该让他进来。可是呢，其实我们政府蔡政府他有一套很好的措施齁，这个是他会跟着不要让他乱跑啦齁，有办法让他们团进团出，而且可以维安控制的非常好。嗯、但是叶小文这个人呢，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是要做统战齁，其实这些人更能做统战，但是我觉得叶小文过去在台湾发生的种种，我觉得应该大陆就把他的名单排除，就会顺利的嘛， 嗯， 就会顺利进来。我想我们陆委会也会照着资格的审查 啊，因为他就故意把他包进来啊。 是，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应该要请陆方哈、哦，他这边去检讨。其实如果他来就是要统战的啦，说白的哈、哦，星云来， 嗯， 调研星云之外，他就是要统战的。这些人的等级层级都比他高啦、嗯、都能做统战啦、啊。 嗯。 那我们政府也有因应的方式让他不做统战。 嗯啊、不是啊，你也知道，那朱立伦一定也知道嘛，那干嘛还要说民进党走向骄恶咧？ 其实我说实话齁，应该要把这个，我刚就讲了，不是体制的问题啦。这个问题是在发生在哪里？是发生人的问题啦。马政府就被注记了。 嗯。嗯 他当然，难道蔡政府的标准会比较宽松吗？就放马政府过去驻记的叶小文进来吗？当然不是，因为进来会造成第一个人员的安全的问题，第二个我们有很多宗教团体对他是厌恶的啦。 嗯， 所以我觉得是人的问题，不是体制的问题，在这个部分呢，应该去针对这个人来做讨论。 好，我们请教一下立文哥，因为我觉得你看哦，连崇文议员都知道啊，我觉得国民党里面很多人是应该也知道嘛，那难道你就是要这样见缝插针吗？好，你看哦，他们在中国的时候调研说什么呢？还不忘强调两岸统一，连星云大师过世都要来蹭。好，重点来了，刚刚说到这个龙明标，国台办副主任，他说什么呢？瞎扯说星云的遗言是祖国统一，嗯，你跟我共鬼，没有说过的话你硬要来扯谎，这不就是国台办吗？这不就是中共吗？ 四天前，国民党的立院党团呢开了一个记者会啊、嗯，就是说为了这个事情开了一个记者会、嗯。那个记者会后面的标语哦、啊，叫做“向星云致敬”，标语是这样写的，讲、说要让中共的团呢、啊、进来台湾。包括那个记者会，包括这几天，你会马上发现国民党他不是向星云致敬， 对， 他是向叶小文致敬， 哦， 他是向中共致敬。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主持人讲了一段话，我很有感慨。 嗯、 是谁让国民党向公共厕所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在这个事情上，中共是把国民党当作公共厕所，他要来就来，他要走就走。国民党帮助中国共产党把台湾变成公共厕所，他要来就来，他要走就走。这个问题不只是只有人的问题，它当然有体制的问题。 就是我们都知道两岸之间政府跟政府哈，对于政府的官员要到对岸去有一个协商机制存在的。这个协商机制呢哈，到2018年刚才有讲到2018年江炳坤逝世，陆委会还专案特许陈云林过来调研他。那个就是两岸透过协商的时候打过招呼了 ,OK 了。 嗯嗯。 再远一点 ,2005 年的年初辜振甫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逝世。那一年那个汪道涵他因为已经身体其实不太好了，所以说中共是派当时的国台办副主任孙亚夫还有另外一个海基会的这个秘书长李亚飞来台湾调研，当时是民进党政府执政，我们准。 对， 年底2005年年底换汪道涵逝世，那个时候海基会的董事长是张俊雄，当时海基会跟陆委会张俊雄都表示说，是不是我本人去调研，到上海去调研这个汪道涵。 对， 然后陆委会说啊，是不是派代表去，中共一律拒绝。 嗯， 所以说从这个过程来看，民进党政府在两岸交流这一块我觉得已经很谦卑了，很人道了啦，很慈悲了啦。好，所以这个体制问题，你看陆委会的新闻稿是怎么说的关于这12个这个中共政府的官员要来，陆委会没有收到任何讯息。 嗯， 这什么意思？ 嗯， 打招呼都不跟你打招呼啦。所以说国民党不是说吗，夏立言说的，朱立伦也说的，两岸交流要尊严跟对等。这哪有什么尊严，哪什么对等，这样本来就有这个沟通协调的机制，这是体制。本来就有，以前也运作得很好。 对。 现在故意的，就是说我不跟你打招呼，我的官员说要来就来，那你以为我们台湾是谁，是你的儿子还是怎样，这没有尊严，这也没有对等。好，这个叶小文就更糟糕了。叶小文齁，他是被我们立法院认证的，他叫做人权恶棍。 对。 2010年12月立法院，那个时候国民党是多数，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叫做不邀访、不欢迎、不接待人权恶棍。讲的就是叶小文啊，你国民党认证的。怎么这个人权恶棍今天他就不是人权恶棍。我必须强调，叶小文他干了14年宗教局长，他不是只有迫害法轮功，你所想得到的宗教他全部迫害了，佛教也好，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他全部迫害。刚才那个庄委员讲的是真的，庙里面、教堂里面十字架拿掉，天主像拿掉，放上毛泽东，放上习近平，这是真实的故事。那个庙里面的匾额还写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如来佛。 嗯。 所以我们来看仔细哦，国台办主任宋涛对这个星云的这个调研的信怎么写的。第一个刚刚讲的是肯定这个星云弘扬中华文化促进这个中国统一。对。星云根本没讲过中国要统一的。 对。 有了，有讲要弘扬中华文化。什么意思？中共对星云法师的调研从来不提宗教，也不提佛教，根本跟宗教无关啦。 嗯， 所以不要拿着宗教当幌子。好，所以说这个人道，国民党口口声声人道，那我就问一句话：这个人道呢？今天这个人道涉及到我们台湾的主权问题，我们政府核准，这是主权，涉及到人权的问题，对不对？他是叶小文人权恶棍。那请问你的国民党的这个人道真的比主权、真的比人权还要大吗？对不对？我觉得国民党真的很奇怪，碰到两岸关系什么事情就是骂民进党，就是骂自己台湾，从来不敢讲中共。其实国民党你只要去跟中共带一句话就够了。第一个是不是第一句话你就按惯例嘛，那十二个官按惯例跟我们陆委会打个招呼嘛，那讲这话够了。第二句话，哎呀，我们国民党实在不方便也不欢迎那个人权恶棍话不就讲完了怎么会不对啊，现在回过头来一直在骂我们自己台湾错了，民进党政府错了，哪里错了，对不对？ 所以当时大家都说了，你看国民党想要做一些什么国际的声浪啊，所以可能马政府那时候就注记这个叶小文的部分。那现在呢，诶，时代变迁，好像国民党态度又不一样了。但我们要请教东豪哥，刚刚呢立文哥说了一句话，国民党是帮中共把台湾变成了公共厕所吗？ 用公共厕所稍微那个一点哈，不过国民党大概不会拒绝啊。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简单，不复杂。叶小文的事情，叫还是回来接东老师刚才讲的那些事情。2011年12月7号，立法院通过了这个提案决议。那个时候的主席是副院长，曾永权，曾永权。提案委员大概有十几位吧，各党派各派都有。就叶小文，如果这个事情是叶小文的问题的话，那你只要回过来嘛。今天国民党在立法院有党团了，那你们要不要提一个案把它撤销掉？就他有注记， 对， 列为不受欢迎嘛。那当年你为什么要通过？而且那个时候，曾永权那时候副院长担任这个院会主席的时候，他讲的是无异议通过，也就是现场没有任何人反对。好，那2010年，也许像赖世葆委员他们都忘记了。年纪比较大一点，所以记忆力可能衰退。就是说，你回过来看这件事情，就是说，干嘛要挡这件事情？但是叶小文，你为什么为你是不受欢迎的人啊？ 对啊， 那我该不该让他进来？这件事情，难道国民党都失忆症了吗？就你要不然你就把他解套啊？你帮叶小文解套嘛，没有那么复杂嘛。那其他人也许到2010年的时候还没从政。不知道，所以你回过来看这件事情说，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你要去讲这个事情？只有一件事情嘛，因为叶小文不能进来，国台办也好，整个中国也好，他用这个东西借题发挥嘛，我整个就不来嘛。然后导向什么？导向的是说民进党啊，不跟中国，不让中国来交流嘛。他其实目的是在讲这个嘛。 对。 那你我所以讲说，你回到事情的本质，叶小文的事情，国民党为什么这个时候不帮他解套？可以帮他解套啊。他有那么复杂吗？然后再过来，你再看到说中国跟宗教的关系，那叶小文的时候就很重要。你只要去稍微看一下叶小文的历史，他整个在宗教过程当中罄竹难书吧。好，有一次如果观众朋友是有天主教的，应该会知道龚佩梅这个崔主教，他后来是被迫流亡美国，那他被在中国被迫害的过程当中，你自己简单去看一下就知道了。那其他的宗教，不管是这个藏传佛教，或者是其他的、 穆斯林也是一样啊， 你都可以去看。 哎， 好，那这里面就有个问题，那价值这里面其实两件事情，一个是你的价值是什么？2010年的时候，国民党为什么要过？哦，为什么要通过这个提案？ 对， 再过来这个提案，今天这个价值在今天，难道因为是民进党主政就会不一样吗？可以讲个道理出来。两岸交流当然要交流，可是不是其他的。那尤其是这次大家一定会谈到中共讲的那个所谓的重研治党。 对， 重研治党1月18号的时候，王沪宁，就是最近台湾观众一定会很熟悉这个名字，王沪宁啊。王沪宁在1月18号的时候就讲啊，要重研治党啊，重研治教啊。那重研治教这个事情干嘛？要加强对宗教的管理？为什么？怕宗教也会贪污嘛，怕宗教失控嘛。因为宗教是最容易啊。是一个团体性的行为嘛，那包括天主教一定要加入爱国教会嘛。好，但是这个从严治党这件事情呢，你如果再追溯一下，他其实是在2021年的时候，习近平就已经讲出来了，什么都要从严。他里面有多少从严你知道吗？从严治党、从严治军、从严治教，还有从严庙，还有治校，所有的东西都要从严。那也就是说所以在宗教这件事情上来讲，还有其实包括其他地方来讲，在中国都是没有自主性的。那这个东西其实大家一听都懂。好，回过来只有一件事情，还是那一句话，我们对于当年2010年12月7号立法院所通过的这个提案决议， 对， 今天是否依然有效？如果依然有效，国民党认为说叶小文没那么可恶，那请国民党在立法院提案，你早就可以做了。如果你觉得2010年12月7号的那个立法院的决议，因为人都还在，曾永权这个副院长他们都在啊，你可以很好振振有词的讲啊，你可以解释啊。 啊，跟我柯林啊，不代表说现在的国民党打脸以前的国民党吗？ 不，你要改变可以啊，我没有说国民党不能改啊。那你就告诉大家嘛， 比较嘛，就是到底是谁比较对嘛。嗯，好啦，可是就像刚才那个徐经理讲的，怕被打脸。 对， 因为所有的事情，因为叶小文有没有不一样，有没有不一样？如果没有不一样，那为什么他不正式申请？因为他申请就遇到注记。好，再问一句话，2011年被注记的时候，请问是谁执政？ 啊， 马英九总统啊。哦、所以马英九总统，你在卸任前你也不把他取消掉，那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所以事情哪有那么复杂？ 好，所以事情一点都不复杂，但是复杂的就是你就是透过宗教来搞统战嘛，事情也一点都不复杂。那中国为什么间谍气球飞那么多颗在五大洲呢？现在第四颗被射下来了，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中国的间谍气球呢，这个飘来飘去，现在真的很多，那加马吉耶、亚马吉耶，现在呢来到了第四颗被射下来了。请教一下瑞德哥，这个月的第四次 F22 连续三天出击，又有一颗，这一颗是在美加边界哦，飘忽不定，飘来飘去。 对，没错。那么第四颗打下来的呢？哎，各位，那么这个证明了一件事，什么呢？我们台湾也打了下来。哦，为什么？因为前三颗都是用 F22， 全世界最昂贵也最厉害的这个猛禽逆中战机啊，那么把发射响尾和飞弹把它打下来。那么这次呢，是由 F16。那么发射应该也是响尾蛇飞弹啊，那么 AIM9X 呢，那短距离的这个空对空飞弹把它给打下来。那这次打的这个地方呢，大概都是靠近在美国跟加拿大交界的地方，听说是八角形的东西啊。那么反正现在美国就是不管你是什么东西，只要你是未经申请，然后呢你有可能是中国的间谍那个相关的气球啊，那这样的一个不明飞行物我就打下来，因为反正不是打外星人嘛。我讲白了，这个东西就是跟你中国有关系，就是间谍嘛。以前阴谋他嚣张跋扈，所以事实上这些东西其实我相信美国一定都有掌握。但问题是还不至于把它给打下来。他们也想知道你要干嘛，你知道吗？他们也想知道你这个东西飘过去，对不对？要干嘛？这一次要不是太过分嘛，你过去就算了，因为高空气流很快，对不对？你过去就算，你个巴库，你知道吗？你个巴库， 还故意要 拍 军事 基地，还在那个蒙大拿州的下面，为什么他们那么反感的原因呢、啊？150颗，那么义勇型三型的这个等于说，那么洲际弹道飞弹就在下面呐、啊。你个调侃啊，滴滴夸。他们在前几天，美国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义勇兵三型的这个洲际弹道飞弹呢，又发射一颗啊，飞了大概5-6千公里等等嘛。那么，搞不好我觉得，搞不好是不是老共事先知道有这个情报？那么是不是想要用高空气球来监控啊？因为美国也跟我们一样，我们那个雄升，我们各种飞弹要试射，要事先公布嘛。我在想，搞不好这颗气球，因为它以前就过了，过了以后，我相信美国在监控的过程当中，你过去。我有给你监控对吧齁，我得帮你耍，我好你过去。但这颗又回来、然后在这个地方迟滞很久，它又有动力系统啊。所以这次刚好美国共和党拼击执政民主党，当然就名气可用，给你啪的歪啊。啪打下一颗以后呢，其他颗我就不用客气了。你看连加拿大都来拜托美国一起把它打下来嘛。那我为什么说这个今天打第四颗啊，因为呢前三颗是因为高度。高度如果你到了2万公尺，说坦白的，全世界的战斗机里面只有 F22 可以升到那么高，把它打下来。那但是这一颗呢，听说比较低一点 ，B 点这一颗八角形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现在正在找这个残骸啊。但问题是，绝对不是美国的东西，不是北约的东西，你来一定有你的侦测的目的，也不是气象的气球啦。那这次是由 F16 发射响尾飞弹，各位。美国的 F16 刚好我们现在也是 F16， 然后呢紧接而来他发射了 AIM9X 短程那个空对空的这个飞弹，响尾蛇飞弹呢，我们现在本身就有140颗都已经在我们的 F16 挂弹挂在上面了，我们还另外去年底买了100颗，美军也已经准了，所以呢一模一样的配备，其实今天美国把它打下来，意思就是台湾也有这个能力把你打下来啦、你不要以为有人以为说啊，你开几点炮1100万的这个飞弹把它打下来齁、那么是大炮打下来划不来，你哪知道上面是什么东西啊，你把它打下来对老共的颜面尽失，那个国际宣传还有对美国政府在这个北约也好，还有在这个国内的这个的影响力来讲，那不是那区区那1100万的那个飞弹啊所能比拟的，那个效果1100亿 亿你都买不到啊。嗯， 好，所以呢，中国现在的间谍气球被打下来之后，还在装傻哎、欸，怎么样装傻呢？美国这五角大厦呢打电话给中国，中国居然已读不回，还拒接，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那中国现在有四颗间谍气球嘛，都被美国一个一个咻咻咻咻咻射下来了。但没有想到现在金融时报说什么呢？台湾也有哦，说中国的军事气球呢平均每个月一次飘来台湾收集军事的数据，军用的数据。欸，每个月一次欸，很夸张欸，请教他志胜哥。那你看啊，现在美国不是要跟中国说啊，立马卡差不多欸，太过分了。结果中国怎么样呢？不接听电话。这个态度蛮离谱的哦。 是，刚刚举行讲说，台湾如果每个月一次有这种间谍气球飘回来，很夸张。如果这么夸张的话，就不会出现刚刚瑞德哥讲到 那边更夸张。 注意看哦，他从2月4号到2月10号八天，打了四个下来，平均两天一个了。每个月一次算客气的哈、哦，而且是美国哎，你在美国上空，在加拿大上空，平均两天打一个、嗯、哦。从一开始发现2月4号在那个南卡的那一颗最引起争议的高空气球，一直到连美加边界都打都有气球，然后到那个八角形不明物哦，这样的情况，这你一看到什么？其实真的中国的这种间谍气球或这种间谍飞行物，看起来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嗯，那逼着美国现在要有及时的强烈的反应出现。问题是，这样强烈的反应，你说美国在做这个事情之前，他会不会跟中国打声招呼？我觉得还是会， 对， 他一定还是打起电话跟北京讲说，我现在这个东西是不是你的？那其实啊，不管是不是你的啦，是你的我也打啦，因为你在我的领空嘛。不是你的，那很好，我告诉你了啊，不是你的，那我照打嘛。嗯、哦，所以这种本来在这种所谓的热线，美中之间的军事热线，本来一直都应该是要有的。 对， 哦，因为避免误判，特别是2001年这个在南海上空的 EP3 的这个擦撞事件之后，美中之间知道。如果有这种紧急的状况、嗯、那个电话是要可以通的。这不是只有美中之间才有，说冷战就会这样子。冷战时期美苏也要搞清楚说你现在干什么啊，万一不小心那个核子的按钮按下去，就是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基本上是世界毁灭。 哦，不是啊，可是第一颗气球的时候你要打电话他不接。 就不接了。 第四颗你还不接。 对。 男女朋友的话我早就跟你分手了好不好。 现在就传出来说到现在为止。中国都不接美国相关的军事热线，一直打，一直打， 是是 一直响，一直响，就是不接。这美联社传出来的消息，哦，甚至美国官员说，终于有打通了啦。嗯、一天之后、嗯，啊，打通了之后，我已经打下来啦。啊，就说哦，就这样就没事了，没事吗？不是的，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这种状况会不会临时美中之间真的有什么擦枪走火的状况。嗯。你不接电话，然后临时真的有什么擦枪走火的状况的时候，来不及反应。 所以中国现在不 care 了吗？ 中国就像任性的小孩啦。怎么样？我现在那个这个被发现我做坏事了，所以我现在就要躲起来，高兴就接，不高兴就不接。然后，所以变成这个热线变成假的热线，变成是你想接就接，不想接就不接。这个跟我们前面刚刚讲那个宗教局要不要来跟陆这个大陆的这些官员要不要来一样嘛？你高兴寻这个机制你就寻，你不高兴就不要寻啊！责任全部怪给美国，说哎我都没有接到你的电话啊，人家想了一整天你都不接，这样的情况其实非常非常危险的哦。每年是把它形容是狗吠火车，但是我更觉得这样子的任性小孩模式，嗯，其实在这种美中高度军事紧绷的状况，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擦枪走火。可是我们回来看中国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况，其实很多有分析哦，但分析认为说习近平对于这个到处都是间谍气球的这样状况到底是知道还不知道、嗯、他到底是有进入状况还没进入状况。我觉得这分析是最完整的啦。 对， 我觉得是最有可能的。怎么说？习近平知道啊，中国有一个间谍气球计划要横行五大洲、嗯、到处去部署这些气球，可是细部的状况习近平可能第一要不就是不会知道、哦、也不想知道，或者是实在是也不知道。 他这几天有讲话，你看他7号的时候才讲说，哎呀，如果共产党不坚持党的领导，就会偏离航向，丧失灵魂，甚至颠覆性的错误。那你看哦，如果他这样讲的话，这是不是代表他可能是假装不知道啊？ 我觉得这样，还有一种状况是上下之间互相在竞争、嗯，下面想要有更多的可以把这个东西发挥出去，然后可以向上面邀功。你看我这么多气球、嗯、这么成功、嗯、哦，拥护习主席，然后完全精准党的指导。可是上面想要什么？上面想要能够更多的掌控、嗯、这个上下之间的竞争，结果最后是变成习近平反而变成那个真空的对象，就是下面想要表现力求表现，上面想说这个力求表现怎么可以让你邀功呢？我就把你压下来。所以习近平可能觉得说，哎，哪有这么多气球？ 好、哦，结果发现不对，是下面人在搞鬼。那这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代表什么？他其实对于军队或者是对于整个的掌控能力，其实是非常非常不足而有限，因为容易被下面所蒙蔽。这种情况如果再加上你不接电话，那真的是可怕中的可怕，因为接起来恐怕还一问三不知啊，什么气球哪里？哦，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我真的是底下的人在作乱的话，那习大大这下不是尴尬了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呢，现在说气球有很多颗哦，不只是大颗小颗，甚至还飘在商用航班会使用的空域，这个对一般大飞机来讲的话不是很危险吗？我们先来看一下 飞行物体接二连三现踪，美方再度派出 F-16 战机予以击落。 U.S. military has shot down another high-altitude object, this time over Lake Huron. 美国军方疲于奔命，本月第四度击落高空飞行物体，针对领空数度被侵犯，美国联邦航空总署更以国家安全遭到新的潜在威胁为由，发布临时飞航限制。 The FAA lifting a brief airspace restriction over Lake Michigan near Wisconsin.That shutdown initiated for what's being called National Defense Airspace. 美方高层更指称，近日在加拿大和阿拉斯加被击落的不明物体都是监控气球。 These balloons Friday and Saturday night. They believe they were, yes, but much smaller. Or just smaller. They're more difficult to track.I need some answers. 比首度发现时体积更小，防不胜防。正当美方频繁接招的同时，中国山东也赫然出现不明飞行物。 即墨区海洋发展局称，接获市局通知，不明飞行物具体位置为东经120度51分，北纬35度37分，有关部门正准备击落。 中国当局证实，准备击落位于山东的不明飞行物。消息一出，引发热议，该不会是自导自演？尤其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更发文表示，今年可以说是不明飞行物之年，立刻遭到网友吐槽，是中国制造的幽浮发生故障了吧？而美联社更揭露，美中两国迟迟无法恢复军事对话，五角大厦所拨打的军事热线一直响，中方就是不接听，狗吠火车之下，恐更容易导致情势误判，比冷战时更加危险。三立新闻今日会报道。 但如果你真的飞在这个商用空域的话，那其实打下来为了打下来安全起见刚好而已嘛。那请教一下立文哥哦，因为你看美国去年已经开发出来即时追踪，代表他早就知道有气球了嘛。好，现在呢美国就怎么样呢？一刻一刻的慢慢来释出，说我到底搜寻到了什么样的黑科技。好，五家中企加一家研究中心现在列为实体清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好，我记得我上礼拜就在这边讲过，说美国可能下一步的动作，我说第一个一定制裁， 对， 就是说他把第一颗打下来气球现在做检查嘛， 对， 涉及到哪些的科技呢？哪几家公司？好，所以第一个一定是制裁。第二个，我上礼拜讲过哈，就是说美国哈恐怕会让你其他的气球哈失踪，啊，因为那时候上礼拜就已经有说，总共有三颗气球，有一颗不在中南美洲吗？那还有另外一颗哈，它美国没有讲在哪里，只是说还没有进入美国。好，现在看起来这礼拜看起来不得了了，美国现在态度已经出来了，见球就打，见球就打，啊。你先看那个时间点，那什么意思啊？2月5号打第一颗， 对， 结果打第一颗，其实美国拜登政府呢，他还在等北京的反应，啊，就是还需要跟中共谈判，跟习近平谈判， 还有沟通的空间就对了。 对，因为美国要求你要道歉， 嗯， 对不对？你侵入我领空，你要道歉，你还要赔偿嘛？我等你嘛。 哎， 2月5号呢，打完第一颗以后，等了五天，结果呢，这个中共还拒不承认，好。那就惨了，我就一天打一颗给你看。所以说2月10号、就是阿拉斯加，2月11号阿拉斯加，2月12号。 而且越来越密集。 加拿大。好，然后你看美国齁，他所公布的那个高度我觉得也很奇特啊。打第一颗是6万英尺 ,2 万公尺的高空，那打第一颗。打第二颗4万英尺，好，那就是12000公尺。打第三颗2万好，因此那就是到6000公尺。说实话啦，打第二颗、第三颗、第四颗啊，其实我觉得其实已经不需要 F22 了，也其实也不需要那个先进的响尾蛇了， 因为哈，那个的确，你看从6000开始到12000哦，那个就是我们航空公司的这个飞行的这个空距啊，然后呢，一般战斗机哈就可以够得到。好，所以这什么意思哈？如果你中共说过他会继续的哈碰球就打，然后还有美国最厉害的一招，他现在还没有显现。 对， 就是他会把你游街示众，把你分尸啊，把你解剖， 分享这些资料。 对对对，然后可是美国的动作，我上礼拜虽然有预测到会这么做，但这礼拜哈让我大吃一惊，是美国的动作很快。他已经公布了六家嘛，总共是制裁六家嘛哈。第一个就是北京的南疆天空这个科技股份公司，第二家中国电子科技，第三家东莞凌空遥感公司， 对， 第四家英门航空，应该是福建英门航空， 对， 这个再过来一家广州天海翔航空公司，然后最后一家山西英门航空， 嘿， 我觉得这以后会扩大，因为为什么哈？就到现在为止哈，你看这个美国的披露啊。就说美国对这个材质本身哦，科技本身讲的还不多、哦，讲的不多的情况之下，他已经制裁这六家了、哦。一个气球哈、哦，我刚刚说从气球的材料，那个气球到底是什么做材料，到天线，到这个探测器、收发器、晶片、动力装置、太阳能板，我觉得没有这样制裁下来哈、哦，没有个二三十家是不够的啊、哦。那现在我觉得最好笑的哈、哦，好。我欲求就打， 对， 你再不承认、你再不来跟我谈判的话那个美国他后面还有狠招拿出来。我觉得赤胜讲的是对的现在北京他根本不敢接电话，他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他也不知道该不该承认，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2月5号这个中共最后一次讲是怎么讲外交部这时候在批评在呛美国说你这个反应过度啊齁、因为我的气球外交部是这么说的、因为本身控制能力有限所以误入领空。 他就不能接起电话说拍谁啦，我就真的是误入，我没有控制好，这样不行吗？ 不是不行，那我美国就会要求你现在无法控制的气球在哪里，你给我全部交代清楚。我一定这样问的吧。 通通召回啊，不会瞪来心啊。 不是我就无法控制了吧。我要你交代那到底有哪些嘛齁。难言之隐在那里，这个本身控制有能力有限只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中共对那个气球本身控制能力有限所以呢气球乱飞。第二件事情是我习近平对我的底下的这些部门控制能力有限，所以他们让他们乱飞。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一个，可是哪一个都没办法跟美国解释， 哪个理由都是打脸自己啊。 对，他都没办法跟美国解释，所以他现在只好躲着。我觉得现在习近平的这个状况他会非常糟糕，因为你是一再的被羞辱嘛。那个就是打完最后一颗气球，2月12号齁，你知道美国记者齁有问那个国防部嘛，美国国防部他就不讲说哪一国嘛齁、那美国记者故意问有没有可能是外星人的装置呢，结果美国国防部还认真的回答说诶我们不排除是外星人的装置，全世界都知道就是你中国外星人嘛。对啊，所以现在就卡在那里啊，不知道怎么收尾。 好，我们请教一下瑞雄委员因为现在不晓得怎么收尾啊，用演的卡劲啊，怎么演呢？他们现在说我们现在在山东海域呢也有不明飞行物，我们也准备要击落。哎呦，击落自己人哟！ 支持 ， 很合理啊， 打下来， 很合理啊。为什么？你说我们平常你，我只知道我这个乡下的经验，我去放风筝，没有人会管我。你去放个气球的话，看你放什么气球。你在台北市的话，要放气球，放一定都是广告的嘛。 对， 连广告的都不能放 啊。 我们网友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你去打个释放气球的处罚，列出来的 Google 全部都是在讲中国的。你说在上海你放个气球没有去申请的话，拍谁6400块人民币从北京然后到福建全部都是，这件事情严不严重？中国当然知道严重， 对， 习近平当然知道严重。如果说你是民，一般来讲是民用的话，你会觉得说我要经过别人的人家的国家民用的，我来申请，我的路线到底是什么，我的范围到哪里，这个每一个国家都知道这个道理。为什么？ 在自己的国家你都有这样的一个管制规则，在像在中国他释放个气球都还要军批啊， 嗯， 还要军方单位还要解放军来允许啊，你放那么高的气球你在骗鬼，你在放外星人垮，你说哎啊，我这个老公你也可以出来讲啊，他讲说哦，我们这个不是不明飞行物啦，我们放这个气球、哦、是在华为委托的，假设啊，我们在弄广告，这广告没有人弄，到两万多公尺就是六万英尺的那个，只有外星人看得到，没有人看得到，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就不是民用的，你很可能就讲说啊，我是气象气球，他一定会这样讲，那很简单，你经过的路线你的范围要跟人家申请， 嗯， 什么你老共放出来的气球，现在很明显就他也承认是他的了嘛、哦、那你给人家飞过来还会再倒退，那、啊、你说你失控，那、啊、失控你有办法让他前进，有办法到后退，也就是说他掌控自如。胡锡进这个好玩呐、啊，胡锡进说：“哎，这样这样又福年，哎，他会觉得说，哎，今年不明，哎，不明的飞行物啊，今年他会觉得说，怎么会特别多？但是你自己的国家放了，当然会特别多啊，你不放就不会这么多啊。 外星人来了， 所以是不是真的是把他？你说到底会不会是自导自演啊、哦？其实就很简单嘛，你飞到美国去，飞到美国去的话。”全世界各国一定会解读你老共是透过这一些气球在试探每一个国家你对这件事情的态度跟你的应对方式是什么，美国已经告诉你了，我的应对啊，就这很简单，你来一颗蹦再打掉，你来第二颗蹦再打掉、我不打我的国会会打我、所以我你来几颗我全部把你给干掉，他知道全世界的一个态度是这样子咯，全世界的反应是如此咯，那很简单呢、啊，你可以以牙还牙，美国把你的气象气球不明飞行物啊，说只要进入到他的美国的领空的他全部把你干掉，否则啊，他们国会不管是啊民主党跟共和党会去干拜登，那你现在你是中国共产党里面你发现有各个国家里面的不明飞行物在你山东你的青岛的上空，嘿，我很支持你也把它干掉，你不要干掉了你们自己人的东西，很，我不敢说他自导自演啊，但重点就是说他在测试全世界各国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反应跟态度。那好了，美国带头、告诉你中国说，你只要到我美洲地区来的，哪怕没有进入到我美国的，你跟加拿大的我们有协防的，加拿大拜托我、我就把你给干掉、你到南美去的除非他不抗议、那习近平怎么会不会感受到这一件事情的一个严重性呢？ 当然， 我也不认为他不惜跟全世界各国为敌，说我跟你一战，也许他会认为说我就飞得很高啊，来啊打我啊打我啊，反正你也打不到，那现在人家把你给打到了、这个叫赖皮，他赖皮他也知道严重性，我不理你，反正那个气球、我那个气球搞不好就下一家搞不好不到台币100万，你打一颗响尾蛇飞弹，嘿，你的比我贵，我就多放几颗，我们来消耗，你消耗的比我还要多，这个叫无聊无事哦，惹事没有事去惹事，借到全世界各国去这样飞来飞去、这个只会创造他在全世界都对他越来越讨厌，任何三岁小孩还有中国的人民你去问他，你说只要任何国家的不明飞行物侵入我们中国的领空、中国该如何、我相信中国的民众他为就老共那边的人一定会认为说就打啊，就把它打掉啊、一般人的想法就是亲盟打吼嘛、哪有自己的人民放个气球要罚6400块人民币、那我们可以放那一种几万英尺的那种啊，那么大的飞行气球、到人家的国家去，我们要求美国都不能讲话，别的国家都不能讲话、天底下哪有这种道理。 好，请教崇议员，所以现在包括胡锡进讲的哎，中国现在是跨掉鬼油，那什么气球也是变成我们家也有，我们也要把它射下来，这是见鬼了。 我们是共机扰台哈、它是气球扰美， 没有气球有来到台湾哦。 不是，因为我们他知道我们台湾不会打嘛，所以用共机嘛。如果我们台湾可以打哈，其实我们台湾没那么多钱的哈，打一颗要1000多万嘛哈，所以他的这个气球飞到美国哈，他知道美国会打，所以呢不敢共机不敢飞过去、所以用便宜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侦测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还是齁、要去先确认一下这个到底里面，因为我看起来齁、这个新闻上面报道那个跟月亮一样啊齁、如果没有真正的这个有探测的仪器去、去探测，其实跨北上也出来。 那你觉得如果他真的飘来台我们可不可以打？ 如果 飘来台湾，我支持把它打下来，因为现在不知道是谁了，现在不知道是谁，但看起来是中共承认，但中共他可能也是有恃无恐，觉得我们不会打他，所以他就用飞机飞来飞去，飞来飞去，飞来飞去。那如果有一天我们把气球打下来，我看这个中共的飞机可能这个绕台的机会会逐次下降啊，所以支持台湾把这个飞到台湾的气球把它打下来。 哦，就把它打下来就好。不过这个是气球，我们是猴型，飞来飞去的真的蛮讨厌的、哦。请教东豪哥，你看哦，美国民调显示了 48% 的受访者视中国为敌人，五年之内可能会开战。好，现在呢，中国展现什么态度呢？这是一个财经网媒说，这一次间谍气球事件呢，说明了中共敌人不只是台湾，摆明了就是要争夺世界霸主，是一个中国版的珍珠港事件吗？ 因为珍珠港就是偷袭嘛，偷袭哈，那这个算不算是中国对于美国的偷袭？你看它的各种不同的高度都有气球，遍布在整个北美洲。那我们只要想一件事情就好了，如果是加拿大或者是美国的气球飘到中国，中国会做什么事情？因为互相对的，如果你说你是无害通过， 对啊， 你说我不是间谍气球，我是气象的，那中国会有什么反应？它其实不复杂， 对， 复杂它在哪里、啊？其实一路在看哈、哦，因为这个会造成美中之间一定程度的摩擦，所以你看到民调有一些美国人会有点担心，好，那可是关键在哪里？就是说，以习近平来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是第三任的总书记开始，我们前面讲宗教问题的时候，不是要从严治教吗？ 对， 宗教的教， 对， 他更早喊的是从严治军。就说我们怎么去想象哈，中国不管是民间企业或者军方相关企业，它可以有那么多气球要经过美国的领空，不管在任何高度，或者进入到加拿大的领空，然后习近平他是军委会主席，他完全不知道。哇， 有人要瞒着他吗？ 还是说 他知道？ 还是说这种事情要经过美国领空的事情是不用报告的？就权力的角度来讲，习近平可以接受吗？就说下面军方的人。他们最近光是中国的网络企业这些，所有的这个 CEO 都被换掉了。 对， 他都已经管到这个样子的时候，有任何一个中国民营企业可以放一个气球跑到北美去吗？跑到拉丁美洲去吗？他可以容许这样的事情吗？还有， 但我觉得习近平好像没话多不然的话前几天讲那句话， 所以我个人在看这些，我最关心的是这件事情被美国议题设定之后，北京。的连锁反应是什么？习近平到底知不知道他的军方在搞什么鬼？ 对， 万一他不知道的话，那很麻烦。 如果他真的知道的话，他干嘛要讲一句说哦，党不要偏离航向？他干嘛突然喊出这句话？ 所以他到底知不知道？因为你们讲，你放个气球跑到台湾，习不一定要知道。可你要你要去碰美国，你放一个气球摆在南海，习不一定会知道。 对， 可是。这已经不是在北美已经不是第一颗了。那如果习近平是知道的，他如果是知道的，好，那我们就可以判断说，至少他权力还很稳固嘛，因为这种事情这种碰到美国的事情他已经知道嘛。那因为理亏，所以你看，即使到今天为止，中国外交部的态度还是没有拉高了，没有拉得很高。 习近平应该在这件事件上面是没有装傻的空间吧？ 他没有讲话，我们现在看不到他讲话，我们现在只有看到就是基本上都是外交部嘛，所以。美国一直在设定这个议题嘛，所以你应该可以观察北京或者习近平周边，因为他两会三月就要开了， 对， 你所有的权力运作在两会之后再过来就是国务院的改组了，这一切的安排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也就是说，其实你在看这件事情，就是说美国会把它搞到非常僵吗？我不认为，可是习近平的权力运作对美国来讲，你到底掌握了多少权力？是不是100%的？还是事实上你并没有，这个对美国在研究习近平在研究中国来讲，这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因为议题被设定了， 对， 它就会有连锁反应， 对， 你根本不知道中国内部或者中共内部的运作里面被美国人掌握到多少啊？那你在这种事件里面，习怎么开会？军方、企业，你看到只是企业被列黑名单，这些企业背后是谁？因为你就算是用民间做掩护，或者是民间的所谓，这都要本钱的。你的客户是谁？你总不会那家公司莫名其妙自己一个人放一个高空气球跑到美国去吧？ 他一定要有一个目的。好，还有再下来就是他的技术能力到哪个阶段，当你被打下来的时候，所有东西美国人就知道了嘛。但是这个我还是认为是比较低阶的，比较重要的是到底习现在他的第三任总书记，他的以党领政、以党领军，到底这一件事情中共解放军有没有让习知道，这个才好玩了。 好，所以请教一下瑞德哥，所以解放军到底跟习现在关系好不好啊？现在就有专家说中国内部呢恐怕严重的缺乏协调，如果是真的这样子哦，中国想要争夺世界霸主的话，想要来踩美国的这个点的话，你界限要划明嘛。但现在习近平感觉起来他好像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人呢。 事实上呢，我个人比较认为，那么这些所谓的高空间谍气球啊，应该不是习近平故意的。我问各位一件事情啦，习近平，那么他这个念兹在兹的是什么？是在下个月，那么拿到这个所谓第三任期到无限期，那他的目的在这里嘛，就是所谓习皇帝的任期嘛，他下个月就可以达到啦。那他在去年，那么这个中共二十大以后呢，事实上你可以发现习近平在某些策略上面稍微有点改变，包括对台湾的策略都有点改变啊。为什么？你看他过去啊，为了要这个等于要达到修理台湾的目的啊，他。你如果说啊是锁定了蔡英文，锁定了民进党执政，那么你为什么连嘛中国国民党长期执政的台东县的相关的这个世家你都一起修理？有没有？因为原因很简单，因为凤梨莲雾世家是台湾销往中国的前三大金额的水果嘛，可是当时他不管，他连这个中国国民党执政的县市一样都修理，没警堂供了啊。那么我相信讲了半天，国民党可能也有提了一些都没有用哦。那他现在你看，先把这个这个做林检哦，这里圣公陈玉珍嘛，金门的立委这些人嘛，说金九哎呀，金九重新解禁啊，重新可以开始啦。然后现在呢，搞不好哪一天你就可以发现，这萨库拉乌博的突然干工哦，世家解禁了也不一定啊。他有可能做这个事，但是他确实他有在修改跟修正。过去那个战狼对不对齁，现在这一只是战狼 plus 2.0 了，你知道吗？所以跟过去的那个大大给啊那种只会斗只会斗不太一样，稍微修正回来有点比较像是统战化的一个情况。那么习近平既然如此啊，他现在缺什么？现在中国只缺一个东西，钱。中国缺钱。你忘了去年连那个银行都领不到钱，还把 ATM 整个搬走，让你不要没办法去领钱。然后中国的 GDP,之前每一年都有 6%8% 以上是靠什么？房地产。去年中国的房地产惨到什么程度啊？四大房地产公司全部躺平。所以你就知道他现在先钱，缺钱以后呢，他需要什么？需要这个拜登美国政府呢，他把关税相关的降低，让他更好干嘛。你有没有发现去年中国比较没有像之前一样动不动砸几百亿来抢台湾的邦交国，动不动几百亿要去砸什么砸什么嘛。没钱啊嘛，我说他们没钱嘛。他现在需要的是经济安定 money 钱哦，所以呢，此时此刻他为什么去年11月要跟这个拜登谈了三个小时啊？就很简单，在巴厘岛那个 G20 谈了三个小时，才造成了这一次促成这一次的这个所谓2月5号布林肯国务卿要来谈嘛？ 对， 那布林肯去谈，有讲白的啦，也没有什么好谈啦，但是就是走个过场嘛，大家走个过场以后，总统会面过了，然后呢，国务卿会面过了啊，紧接而来大家都 OK 了，有些事就可以谈了嘛，缓和这边，那拜登也利用跟中国关系的缓和，先对付处理一下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嘛，没有意外的话24号马上就满一年了，最近这几天确实俄罗斯加大力道，就刚把规定要飞到欧北坑嘛，对吧齁，所以呢，事实上我觉得习近平不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我调刚弄间谍气球然后不告北修刷，而是可能以前都这样放，以前就这样放，放习惯了，放习惯秦门打吼，就好像每天来经济这样绕绕绕绕到习惯，他就认为没什么了。那当然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共的军方听说这些高空气球是隶属在火箭以前的这个所谓火二炮部队火箭军这的上面嘛，解放军的部分嘛，那这些军方的人在做很多的事情，是不是也会认定？因为中共跟我们想的不一样，统战部、国安局，然后国台办，讲是讲都对台工作，但事实上是分开的。所以呢，他们各打各的，各打各的调，各吹各的号。那我相信这些高空气球以前就有，不是现在才有。但问题是，以前他们认为啊，放就放，哪有什么了不起？以前没被打下来过啊，对不对？所以现在呢？多啊，好一度的这个代志啊，多啊，好一度的共和党拿起来噼里啪啦的打，打到说 侵犯美国领土主权的不得了，那美国领土主权对吧？哈，那好大的帽子扣下来，哎，我讲坦白嘞，拜登老翁老个想要连任嘞，你知道吗？对吧？这么一把别人打下来，打下来，比起拜登连任，我讲坦白的几颗响尾蛇飞弹算什么？我讲坦白的啦，全部打掉，不打也会坏掉嘛，响尾蛇飞弹也会坏掉，所以就打下来，他连打四颗了耶，打四颗了以后，各位以后他再打什么东西下来？我们都不会觉得怎么样，是你们先亲盟打哦，入侵人家的领空嘛。所以呢，事实上，那么可是这也凸显了习近平，显然我们认为他已经斗争这么多年，六天过年前夕六天斗下了50个高官呐、啊。你还记不记得有人那个什么高官不是家里的那个钱多到要从银行拿那个两个数钞机来吗？还有一个高官更离谱，为什么被绑架以后勒索几千万的人民币，后来家属付了1000万人民币获得那个等于说放回来。他重点来了，被害人放回来以后，那他为什么会有1000万人民币？他为什么会有1000万人民币可以付啊？马上连他都一起办，你知道吗？所以现在就是这个，我觉得习近平已经斗垮很多人。但问题是，很显然的，他们内部哦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中共内部并没有像我们想象中说，全部从上到下，全部都一条龙啊，大家都全部都听习近平的。从这个高空气球看起来，好像还有一些变数啊。 好，所以可能呢，在中共里面呢，也有人要斗习近平哦。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所以你说习近平现在压力不大吗？当然很大啦，美国在看着你要怎么做。我们请教一下立文哥哦，因为现在呢，包括压力大的还有美国众议院的中国委员会的议员呢，说代表团要来台湾了，而且还要在台湾办听证会，这代表什么意义呢 ？OK， 好，这个事情大条了。我先讲，大家都知道说这个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啊，他公开的说过，他只要选上，他就要在这个众议院成立跨两党的中国政策委员会嘛。好。这个委员会呢，这个月底就会正式成立，它的正式名称叫做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简称中国政策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要干什么的？根据好委员会成立的哈，他们的这个规则是说要评估中国对美国的军事、经济、科技等各方面的威胁。这听起来哈范围很大，很抽象了。麦卡锡议长自己说过，这个委员会成立，他要优先调查第一个病毒来源还没有给我交代清楚，第二个偷窃中国偷窃美国的知识财产权，第三个中国在华府的政策圈有在收买有在收买游说，他要调查清楚，第四个中国对美国学校的渗透。好，这个是中国政策委员会。可是呢，这个委员会的成员现在也确定嘛，刚才说的那个是联邦众议员这个维吉尼亚州的众议员这个魏特曼他也是这个中国政策委员会的成员哦。好，这个成员呢，他竟然公开说他已经跟这个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已经讨论了他们要准备要访问台湾而且代表团可能会在台湾召开听证会。 代表什么？ 哇，事情大条。我先解释什么叫美国国会的听证会啊。美国国会哈，就是说美国国会在立法之前哈，它可以召开一连串的譬如说收集、分析、调查、整合各种意见的正式程序，那个叫听证会。这是正式程序啊。这等于是美国国会议员的立法权的展现。好，现在就第一个问题来了。如果这些美国国会议员想要来台湾召开听证会，展现美国的立法权，那第一个应该程序上、形式上要得到我国的同意。 对， 我国要同意因为你是在我们台湾实行你的听证会嘛。好，那我们要同意，同意以后呢，请求我们提供协助，公开的那我们提供协助，譬如说给你一个什么场地，你去办。好，来了，我跟他说了。他要收集、分析、调查、整合什么东西啊？好，涉及台湾的哈，放出来的话，这个魏特曼美国的政府的对台军售哈，到底有没有落实啊？这个有没有认真的落实？他来看嘛哈。那第二个，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是不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啊。 他要来找临场感就把他找到前线去，让他去清零中共军机。对台湾的威胁，冲中线，把他送到澎湖去了，把这个代表团，澎湖开，我会建议就在澎湖开。所以呢， 其实当然这个事情呢、说起来简单、因为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从来没有在外国举办过， 所以他是要来台湾找中共阿爸的证据就对 了。是的，是的，所以但是程序上怎么开啊？我觉得需要冗长的讨论了、不过最后无论怎么样哈，这个代表团他一定会先来。如果正式的听证会呢没有办法在台湾办的话呢，他一定会有一个非正式的听证会，变相的听证会，反正他自己去找证据就对了。我们台湾协助他。然后呢，这个就是台美关系有进一步紧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就是说呢，以后美国国会的立法，我们台湾可以讲话的那个机会，好吧，这样讲，可以介入的机会变大了，变更多了。甚至呢，我们可以直接建议，我不要说影响嘛，建议美国国会该怎么立法，对我们台湾会比较好。无论怎么样，这个是台美关系的一个重大的进展就对了。 好，所以说在台湾办听证会，这个对美国来讲真的是在台湾展现立法权嘛，对不对？那要请教智胜哥，我觉得也不用问台湾人啦、你看看新加坡的教授说什么呢？因为中国不停的说一中原则嘛，想要来假捣乎，那他们就说了，其实只有51个国家，但中国官方宣称有180几个国家都承认一中原则，现在就被打脸了嘛。 是，没有错，这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一个教授庄家尹庄老师他所做的研究，他把各个国家跟中国之间建交的那个文件内容、看对一中原则怎么讲，因为用英文嘛、结果他发现只有51个国家，把翻译成中文就是只有51个国家的那个建交文件是写这个接受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就是真的是承认。 对， 那另外像美国英国这些国家，他是用 acknowledge， 就是我们所说的他认知到了你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我接不接受那再说那各式各样的都有，所以事实上只有51个国家是完完全全按照中国的一中原则，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到三分之一啊！你这边北京在瀑布叫一中原则在叫什么的直接打理北京外交部，你签了那么多个建交文件，结果搞了半天哪有180几个51个而已，不要在那里夸大其词。更好玩的是中国的小粉红自己还自己觉得说可能充满信心，他用现在最红的那个 ChatGPT 还有那个东西的 AI 的技术，他去问什么？问说这个中国的领土范围包括哪些？不问还好 ，AI 果然是 AI 不愧是可以拿到年薪500万的这样的技术。然后问的结果是什么？开始不包括台湾。说 AI 这个 ChatGPT 的回答是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我真的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不管是法理上，你连 AI 的测试上都知道，这些大数据都告诉你一个状况。拜托国民党连 AI 都知道的东西，你马修夸几嘞台湾就不是中国的领土范围，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你真的不要再整天坚持九二共识，坚持一中原则，唱和这个北京的政府。 但还是有中国网友不信邪说中国什么时候统一台湾呢？就这样问这个 AI 结果他就说谁统一谁还不知道。不过呢，最后一定是先进的统一落后的，文明的统一野蛮的。这不就是给你们答案了吗？ 对，可是我们没有统一中国所以所以他没有机会，因为先进。近的要统一落后的都看起来距离很遥远嘛。文明的统一野蛮的这个野蛮的中国看起来什么时候变文明也遥遥无期嘛。我们没有跟中，我们没有统一中国，他不用担心所以我们就维持我们的主体独立、主权独立。对， 好，所以呢，谁也想要一统国民党呢？现在国民党2024想要选的人真的两桌麻将了啦，超过两桌麻将了，每个人意愿度都很高。还有谁呢？侯友宜最近有民调出来咯，这个民调时间点呢是在这个可以说是郭台铭呢算是表态之前啦。好，包括一个照片现在出来了，侯友宜干嘛呢？居然嘴巴没有讲 Yes I do， 但是呢天灯上面写 Yes I do， 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视察国小校舍改建，侯北北和小朋友热情互动，零距离，多次强调市政优先打造2030新北愿景。 这几年来我一直在推动台湾共好，从我们新北市开始做起， 力推北北基桃合作交流平台。侯友宜称蓝营共主，被视为国民党挑战大位强力人选。最新民调显示，高达 74.8% 的新北市民满意他的施政表现，其中有 60.4% 支持他代表国民党参选2024。 我工作了43年，我只有一个心愿，把握当下，努力做好该尽的责任。 前立委蔡正元也分析，过往蓝营在浊水溪以南得票有限，侯友宜最可能是蓝营在浊水溪以南得票最高的人选。不过继云林议长后，屏东议长周典论也表态挺党主席朱立伦亲征，初选时程一拖再拖，遭质疑是不是又起心动念。 表态的人越来越多，席程把它往前的话，那可以减少一些变数。 他一直在讲菲律大联盟，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他们要选的组合里面，这个选民结构里面，他要把柯文哲的也柯粉的部分也整合进来。对，等于对王金平当初的提议，他释放出来善意，已经从本来 就变成 一定要总统，然后变成是他现在可以接受当副总统。 副总统 近期王金平和郭台铭频频一打一唱，蓝营小鸡担心变数多。另一头挺朱声量渐大，传出张荣卫、傅昆萁力挺侯友宜，迟迟不表态，恐消耗能量，即便是强将也会消磨支持者信心。三立新闻林凯君、郭文轩 SNG 小组新北报道。 好，怎么会 yes I do 呢？北北基桃一起放天灯，请教一下瑞雄委员，这个是拉北北基桃一起来帮自己背书站不下哟。 其他三个市长啊，他们会觉得很奇怪。你说 yes I do， 问题我没问你啊。然后另外一个 yes I do，你有没有戳我 ？yes I do， 我都愿意。但问题是说，你想你放个天灯，你说 yes I do， 讲话有我说我没问你，你说你 yes I do， 是人家问你什么？那你说 yes I do， 他这个就有点自问呐、啊。自打，那很简单，他其实就是说我他自己要去承担呐、啊，啊，大概希望一当代表国民党来选总统，一共一百度，我愿意的。但重点就是说，国民党其实是分歧的啦。国民党现在这个都够大咖，这种超级大咖呢，你看那个霸气总裁郭台铭，俺没蒙你啊，二十米东环等你一个办法，需要我的哈、啊。郭台铭就认为你们需要我， 对， 所以哎，我就说我等你一个办法。侯友宜为什么到现在是稍微比较紧张了一点啊、哦？就变成因为民调确实大家在看他跟年初跟去年底来做一个比较的话，他其实是有一点节节下滑。他当然紧张了，他其实也不用那么。我们再看看就觉得很好笑。朱立伦现在不是到那个云林去那个沈宗龙那个议长，议长就跟他讲说，哦，因为田立选总统， 对， 到我们屏东去，我们周议长也跟他说，嚯、哦，你这人看总统的多好呢、 哦。 我们屏东的周议长就是人就是好，你哪里你别选总统，伊嘛改讲，哦，举金你选总统，哦，一流诶。你看那个沈宗伦更好玩，上次那个他不是说讲那个啊，韩国也说是啊，这个台湾的救星，哎，讲嚯、哦，沈宗那个云林那个议长挺在挺韩国语的时候挺的多有豪气呢。嗯，输啊这伊嘛大开化工，那你跟豆赢一百万了、啊，哦，我听起来讲顶大的是安尼啊，所以这一些人哦，这一些人就是比较基层的这些议长啊。他当然是这地方上的一个大诸侯，但是都会很客气的。那实际的情况到底是什么？不知道。但你看到说 ，yes I do 天灯这样子放上去的话，那个放上去，你如果叫陈忠文兄来解读的话，他一定认为说这大不敬哦，你开什么玩笑？你 Kitty 电管没有上广，就跟这个都是一种表态而已啦。就我们在讲前一趴在讲那个老共他这个飞行气球。美国跟你说你是个飞行气球一样啊，美国会问你啊，你放那个飞行气球要给谁看？哎，不是给人看的啊。同样，你侯友你放这个给谁看？那就人也看不到啊，那么高，但就是一种政治上的一个表态，他会紧张，他真的会紧张。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人在做民调，然后民调安内都变这个国民党里面撒开啊。当那米刷国啊那样，怪不得啊，他会把这些县市长啊，这一些市北北基这些市长，他们把他扣在一起的时候，你说跟他拜托一下会没有吗？你看，哎，讲完就我黑的这里哈，台湾边啊这里哈，啊，黑的我放家天灯， 啊，我放天灯，我们就得罪朱立伦了。 那还好啊，他会认为你搞不好 各自解读， 你朱立伦要再来放个天灯，那搞不好这几个他也陪你啊。 也是 yes I do， 国民党人现在都很聪明了啦。但是这几天 带起来 yes you do 啊，那个 你换个名词嘛。那国民党现在的文化就是大家都全部都是不得罪嘛，但是。到最后总是要摊牌啦。这几天是我看是侯友宜被打啦，然后郭台铭被打啦，那到底是谁去打谁？这个国民党的一个风暴，茶壶里面的风暴，这个要问国民党比较清楚了啦。 好，所以请教他从议员，我觉得在郭台铭的喊话之后，哎呦，侯也急了啦，猪也急了啦，你看 yes I do 的天灯就这样放上去了哦，还拉着这个北北基桃的首长一起来背书，上面写着 yes I do， 这个字真的是蛮大的。不用用嘴巴讲啦，放天灯给大家看啦。那朱立伦这边呢，沈宗龙啦，周典论啦，这个议长哦，接力相挺，这也算是朱立伦蛮着急的齁。 其实我觉得 过去哈，前几天大家有看到哈，那个郭台铭做一件事情哦，菲律联盟哦要去整合，我觉得他没有朱立伦的 power， 朱立伦偷偷的整合整得比较好。我要帮朱立伦讲几句话。刚刚那个我们熊哥说 ，Dan Lun 啊，我们好朋友，这我们也是我们长辈，跟我们沈宗龙哈议长哦，是安内大家拢好，我觉得不必然哦，那个真的是内行看门道。嗯，过去朱立伦选举的时候，我解读沈宗龙这件事情，朱立伦已经把云林整合各个派系都整合好了，都整合好了，包含大家不要忘记，我们现在省发会主委徐宇珍，是我们这个彰前县长这一派哦。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已经整合了张家、张荣卫这一派了吗？ 张荣卫这一派，另外的我们沈宗龙这一派议长也都整合好了。云林是有共识支持，看起来是有共识支持朱立伦的哦。朱立伦参选的这个机会非常的大。我再讲一个哦，过去江启臣在跟朱立伦、张亚中选主席的时候，只有台中赢哦。大家可以看看哦。我们过去国民党党员投票的时候，最大的县是台北、新北哈，然后呢，还有我们的台中、高雄，只赢的江启臣现任只赢的台中哦。过其他的朱立伦都很少哦。第二大票仓哦，有桃园、苗栗、彰化、台南、屏东跟花莲哦。你看看花莲有没有整合好？我觉得朱主席也整合好了哦。屏东现在又我们。强哥这样讲，没有熊哥这样讲，有没有整好？议长跳出来咯，过去的主席的得票，现在反映在什么？反映在整合起来哦。我觉得朱主席参选的几率非常的高。 他没办法，他是党主席啊，也就是说这个背后没有一些条件交换吗？ 这个有没有条件交换，我是不晓得啦。但是你看看哦，你看郭台铭出来，他说要等一个办法，群起围攻哦。朱立伦为什么没有这个声音？其实人和还是很重要的，选举地方上的这些我们的所谓的这个地方的这些我们议长啊，地方的这议员立委都很重要哦。所以整合好了，我觉得朱立伦已经有在准备，而且是鸭子划水。这个春天到了，鸭子在水上哦，冷暖自知啊。哦， 但现在春天比较晚来，他知不知道呢？但我们要请教一下东豪哥，那你看哦，郭台铭有钱嘛，朱立伦现在有权，那侯友宜现在有什么呢？有民调吗？他现在有民调吗？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他也不是说啊，好，关键调查公司呢说做了一个民调，说谁最能代表国民党参选2024总统大选？侯友宜 40.2%。 你们刚刚不是说侯友宜现在民调很低吗？他现在证明给你看，说我民调就是很高。好， 40.2%， 郭台铭 20.7%， 朱立伦 13.2%。 这个调查什么时候做的呢？1月31号到2月4号来做的。侯友宜说啊，我会全力以赴把市政摆在第一位，然后就出来 Yes I do 了吗？ 这个就是起手势嘛，这个就是动作嘛。我想如果你回来看这个郭台铭郭总最近的动作非常多。而且很多事情都是透过那个以前立法院院长王建平帮他讲话。尤其富光山这一次星云大师的过世但是在他的这个灵堂啊，却你可以看到很多政治语言在那个地方，因为大家都要堵麦。好，可是侯友宜你在这段时间没有看到任何被声援的事情。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Yes I do 的这个气球，这个大天灯啊，三个其他国民党三个新科的县市长、都是市长。基隆是市长， 对， 台北是市长，桃园是市长。 对， 你说政治敏感度来讲，这三个人不知道那个看到 Yes I do 不是啊？不，张善政之前啊，甚至要选的时候，朱立伦帮他那么多，他现在跑去跟人家 Yes I do。 对，所以他就是知道，但是他们做了，就是当然是支持侯友宜啊。啊，当然，等到你再去督麦的话，再讲说哦，我是支持那个情人节，情人节 SI 度。可是你 SI 度就是韩国语的嘛，韩总的嘛。你这个时候做这件事情就是干嘛？因为前一波都是郭台铭、郭董的新闻。那、啊、郭董的新闻里面，他现在最难的两件事情嘛，第一个要恢复党员身份，可是重点不是党员身份嘛，重点是他要恢复党员身份的同时，又要取得什么能够参选总统的资格嘛？这两件事情 这连过两关全部都要看朱立伦的脸色。 嗯， 三个里面照道理民调里面朱立伦最弱嘛，可是已经有两个议长了，两个议长表态了。如果所以你在看这一局里面呢，有够乱。侯友宜前一阵子就说没有人，现在有三个市长站出来跟你一起放天灯，这个时候当然是政治解读，这个时候当然是政治表态，但是这个表态不是到全部，但是至少人形做给侯友宜的。现在再过来就看郭台铭了，郭董一定还会有动作， 嗯， 但是郭董所有做的动作最后还要看一个人的脸色，就是朱立伦，只有朱立伦可以帮他解套， 嗯， 朱立伦如果不帮他解套，那事情就好玩了。那其实我们未你可以猜哈，未来这六十天之内，不管是侯友宜也好，不管是郭台铭也好，都要看朱立伦的。你知道朱立伦现在是奇货可居 啊， 而且不客气的讲，因为两边都要看我怎么定游戏规则，怎么开这个门，我要不要让这个侯友宜有红地毯，还是我要把红地毯给郭台铭？ 嗯， 这两个人要怎么私底下去找猪啊？所以这一局啊，郭台铭你现在看到这一波，其实有很多人对他有意见，就是把2019年拿出来。 嘿， 这种意见越多哈，他越需要朱立伦，你知道朱立伦的筹码越高，所以最后会怎么样？侯友也一样，最后他该怎么办？这种筹码，我当然不是讲给钱哈，不是用买的哈，就你在政治上。人是自私自利的，你这个时候你在讲说无私无我的同时，其实政治上是要反过来解读的，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应该你会看到很多蛮凶险的状况，因为侯跟郭啊只能有一个。 对， 举例我补充一下哈、哎，其实刚刚那个东豪哥讲的哈，还少了一个步骤哈，成为党员。有一个公平的制度可以选举，第三个要选赢啊，不能跟上次一样说，哎，我加入了之后我就一定提名我。国民党这次如果还是这样子，我觉得人民哈、哦、会跨跨卡去、嗯。所以这次朱立伦一定要是党员，然后呢要有个民调的一个机制，第三个就是爱酸你啊，你民调爱赢啊，就也在、啊。 所以意思是说，你们现在国民党要力求不要当公厕就对了。 更简单讲。侯友宜还没出局， 哎、 欸，因为朱立伦可以决定很多事情。 对，郑正文的讲法，国民党就是排锅了。 哦， 因为国民党外面等要过三关嘛。 哎， 那我在帮陈文兄讲， 嗯， 他讲的第三句话其实是一些国民党在讲的， 嗯， 就是郭台铭，你到底有没有决心啊？ 嗯， 有决心要拿出来给大家看。我在讲那句话，有决心要拿出来给大家看得到。 嗯，好，我们要请教瑞德哥哦，到底国民党的决心是什么呢？现在有蓝营就说了，私底下倾向啊，先民调啦，我们再来做协调。啊，侯友宜就拿出民调给你看啦、啊、我现在比郭台铭比朱立伦高哎、欸，看你是要安怎哟？ 那他现在就辞职就好啦。侯友宜现在就辞职，什么六成七成新北市民支持他去选总统对吧？啊，今嘛的西西得后嘛，我讲坦白都是安尼嘛。这种民调，这个尊重了，尊重了。反正随着台湾各种奇奇古怪的民调都看过嘛、嗯，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这个民调可以相信的话，公元2000年的时候呢，连战就是总统了。我讲坦白的嘛，连战就是总统了嘛。所以呢，民调。参考归参考，但是民调也有它的这个的失真的这个现象嘛。今嘛可以看得出来，刚刚我不是开玩笑，侯友宜到带那个另外三个县市，大家一起去放天灯。 嗯， 可是大家仔细看哦，那个 Yes I Do 的天灯是侯友宜个人放的，那么其他人放其他的天灯啊，你知道吗？其他人都有写什么桃园啦、啊，有写台北啦、啊，有写基隆啦、啊、等等啦、啊。侯友宜放的天灯就是 Yes I Do 嘛、 哦， 所以虽然另外三个县市首长在现场啊，但是呢，他们心里面的真正想法到底是 Yes 你侯友宜现在想 Yes I Do 还是 Yes You Do 啊？你听到台词我讲坦白，哎，侯友宜存啥去？应该没事，讲拜拜拜拜，只是准就不应该没我卖去哈，去定罪郭台铭。我跟你讲，国民党今麦刚好三个选择，第一个。卡锅，第二个卡喉，第三个卡锅又卡喉，就是这样子吧。看到卡锅就让喉上，卡喉就让锅上，卡两个人就朱立伦上。告诉各位哦，南部现在两个啊，两个议长啊，我问你啊，第三个第四个总出来变啊？朱立伦现在，我跟你讲，各位请问一下，什么款的环境爱讲团结？ 都、就是无团结。嗯，什么款的环境爱讲无私无我，就是很自私、很自我，你知道吗？啊，什么款的团结爱讲要选要推出最对的人、最强的人，就是因为推不出来啊，就是这样嘛。那什么样的人说我是总教练对吧？好，我绝对无私无我，为什么？因为金刚丹，在悄悄的无声无息桂林当中，从去年底到现在，朱立伦的民调增长一倍啦。嗯，也不能7%，这么早4%呢？如果再继续无私无我下去，对吧？我们一定最强母鸡，最强母鸡，然后最强公鸡。不过侯友宜是最强母鸡啊、不过我不征召你，你要自己来选啊，就这样子吧。啊，郭台铭啊，郭台铭的命运决定在2月17号。2月14号是情人节、欸、2月17号是什么？是同舟计划的最后一天啊、但是问题是啊，虽然郭台铭回来说要还要四个月才能够选总统了，我跟你说啦，中国国民党党主席说了就算啦，同舟计划也可以这么小只，也可以航空母舰这么大条、你知道吗？随便他讲。所以呢，事实上现在所有的球都在朱立伦一人身上啊、选对的人啊、国民党团结一致啊、各位这个无私无我。不过你就知道现在其实那么最想选的人其实是朱立伦。 好，跟着讨论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好，所以请教崇文议员哦，朱立伦要怎么玩？现在说要私下民调再做协调，跟我扣零。 其实我们在过去齁，在南投县长这次许淑华当选的时候，其实就有一次齁叫做非竞争式的民调。这个非竞争式的民调就是把时间讲好，但是呢没有很大力的厮杀，就是两个齁，谁输谁赢，就要输的人要浮选赢的人。在马文君跟许淑华过去在这民调的时候，在选县长的时候就有做过这个事情。党自己私底下做民调，把时间呢告诉两个候选人，但是没有让两个候选人呢真正的，你像我起码被筹算对不对？公布时间打给李亚安呢，打给大家一直在打广告啦、上刊板啦，没有，就是谁的民调是出现的啊、党自己做民调出现的，然后呢就民调啊，其实这也是，其实我们马文君立委很有风度哦，这个事情哈、输了许淑华之后呢，你看。他就全力浮选，许淑华。 好，但瑞雄委员，我觉得这个是国民党的假公平吧？我怎么知道到时候你在什么时间点做一个民调？你看哦，现在就有名嘴痛批郭台铭说国民党不是公共厕所，开始有人围堵郭台铭了。 那当然啊，现在尤其是这一个是属于哪一派的，郭台铭已经能够点滴在心头。然后这一波在讲的，哎，郭台铭你也不是党员啊啦，你改被推动的啊，你要先是党员、国民党也不是没人啊。这个都是在排锅的部分，可是那你站在锅的立场就很简单啦、啊。啊，你顶住你咪讲我荣誉党员，你起码我不强了，对啊，你那几年我足强的话，我嘛是那个继续荣誉党员，那、再给他一次荣誉党员，就全部都解套了。但重点是朱立伦，我还是要你荣誉党员，我和你荣誉党员，我给你卡高我顶尖呢。所以他现在对整个中国国民党的党中央朱立伦来讲的话，他就是拖嘛，拖到就像瑞德讲了，一拖。就是卡你嘛，反正你现在就是不是我的党员。 他刚刚崇文议员讲的那个民调跟我扣零。 但重点是说朱立伦为什么要如果他可以自己偷偷做啊，做完以后我朱立伦我不会要名我别点我这边冲击的方案、我弄这个方案干什么，除非你说啊，各方大家协调完了，每一个人拿到他政治上他想要的，那这个就非常有可能哦。你其实对朱立伦来讲，或者对郭台铭来讲，甚至于对侯友宜来讲，他们现在态度看起来多优雅哦。他们转身一变，他们全部可以变成为了总统大选这个初选，他们全部都可以是亡命之徒哦。你对郭台铭来讲，反正我跟你拼啦，不我嘛是个好野人啦，专台湾我抢好野啦，国民党你什么东西啊，对不对？他也有可以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啊。对侯友宜来讲的话，我把他都跟你拼，我不跟你拼，我拼输，我想叫我个台湾想大开，我个新北市的市长，你国民党是什么东东啊？ 朱立伦安怎拼？ 对朱立伦来讲的话，我这赌博拼了，我恁去算，我恁算掉了，我朱立伦什么都没有嘞，他也可以是亡命之徒啊。所以对国民党来讲，这三个人到最后，这真正谁来做一个出现的话，其实真正也不是朱立伦你说的算，是朱立伦你可以搭一个平台。公不公平，各方去做评断，但问题是说，如果